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7集《断子绝孙》三。彩云院外，谷雨、白露、霜降三个人守在屋外几不远的地方，金哲随着沈妙进了屋。院子中的其他丫鬟都规规矩矩地做着自己的事。沈婉云已经疯了，下人们自然不必在巴结奉承上赶着讨好她。人都是这样捧高踩低的，况且从前沈婉云待下人手段苛刻，比起沈婉云，他们更愿意讨好温柔贤淑的万姨娘。因此面对着由大房撑腰的沈庙前来，这些个丫鬟拦都未拦。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，沈婉云这么多年也有着自己的心腹，那就是她的贴身丫鬟香兰和采菊。此刻屋内，香兰和采菊就虎视眈眈地盯着沈庙。面对二人凶狠的目光，沈庙浑然未觉。既然这二人不肯出去，被他们听到也无妨。床榻上，妇人裹着被子坐在角落，目光涣散，头发似乎是被梳好了又被自己揪得凌乱，衣裳上甚至还滴着口水。她嘴唇微微蠕动，没有看向任何人，只是望着天上，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 五小姐，如今你也看到了，咱们夫人身子未好，您这样打扰只会让夫人的病情加重。 香兰开口道。沈妙微微一笑，我今日是来告诉二婶一件事情的，想来二婶已经知道了。虽然是病了，可是消息应当还是灵通的。二哥今日午时被处斩，尸体躺在灵柩里，很快就要入土了。 五小姐，夫人已经病了，不能听这些话。 采菊厉声喝道。只是香兰和采菊虽然面目严厉，却还真的没有胆量对沈庙动手，将沈庙强行轰出去。如今他们都知道沈庙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二房到了如此境地，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沈庙在暗中推波助澜。沈庙几乎能够算得上是二房的仇人。可是如今不仅沈庙自己心机深沉，他身后还有沈信夫妇撑腰，这人丁日渐稀少的二房倒真的无人敢与他对抗。沈妙理也不理两个丫鬟，看着沈婉云微微笑道。想来二婶也知道，今日二哥行刑的时候，府中一个探望的人也没有。二叔、三叔、三婶、老夫人一个都没去。我想若是二婶没有病的话，一定会去送二哥最后一程的。如今倒好，黄泉路上二哥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多可怜呢。 五姑娘， 香兰忍不住再次喝道。沈妙唇角一勾，你怕什么？二婶现在病着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，你莫非是怕我将二婶刺激了？ 自然不是。 香兰急急否认，沈妙挑眉道。那你最好老老实实待着闭嘴，否则我也有法子让你永远服侍不了你的夫人。香兰和采菊心中一惊，沈妙这话中的笃定竟然让他们生出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觉。二哥临走前二婶就病了，所以未曾见过二哥一面，想来二哥心中也很伤心，临到头了爹娘都未见着，也实在有些悲惨。沈婉云还是专注地盯着天花板，一脸痴相，可是放在身边的手，手指却是几不可见的微微一弯。前些日子万姨娘还来找过我了，想来是想急着与我打好关系，若是日后我在老夫人面前替她美言几句，想来二叔扶她为平妻的可能就大多了。沈妙此话一出，香兰和采菊都是面色一白。谁都知道现在二房中万姨娘又重新得宠了， 从前任婉云将万氏逼得不得不迎审杜氏，等万氏一朝得势，甚至身为平妻，岂不是会终其所有的报复？已经和沈贵离心，又被沈老夫人不待见，日后任婉云的日子会有多惨呢？沈妙偏头想了想，继续说道，我自然是不愿意的，二婶是府中的正房，我自然会站在二婶这边，可是万姨娘瞧着却是不甘心的模样。再说了，如今七弟还在老夫人跟前，可是等七弟大了，万姨娘又被扶为平妻，二婶你还病着，七弟岂不是要被养在万姨娘跟前？万姨娘与我打好关系，是不是也有着这方面的思量呢？ 你敢打我七哥的主意，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。 角落里，任婉云发出嘶吼的声音，她的嗓子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，粗粝的极其难听，而那双进屋开始就盯着天上的眼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牢牢锁在沈妙身上，其中透露的凶狠光芒仿佛一头恶狼。沈妙微微一笑，我怎么会打七弟的主意呢？二婶若是不信，我可以发誓，若是打了七哥的主意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话音刚落，雾中几人的目光都有些惊讶，一直未曾说话的金哲有些焦急，沈妙怎么能发这么重的毒誓？他们自来对誓言都看得十分重，沈妙说的从容，他连阻拦的机会都没有。沈婉云并未因此就放松对沈妙的警惕，他冷笑道， 哼，你千方百计来这里说这些刺激我的话，想看我到底疯了没有，不会就是为了发这通毒誓吧？沈妙，我斗不过你，是我想看了你，若是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在你还未长到如今这般时就将你害死，绝不会心慈手软。 二婶真会说笑，你何时对我心慈手软过？ 你已经将我逼到如此地步，青儿和云儿出事和你也不无关系，若非为了七个儿，我定会与你同归于尽。 沈婉云咬牙道，我知道二婶为了七弟也舍不得做出玉石俱焚的事，所以也知道二婶必然病不了多久。 你究竟想干什么？ 沈婉云死死盯着沈妙， 你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。 二婶何必说的这般不近人情呢？我来其实是为了给你一条活路的。沈妙笑得亲切。 活路？ 沈婉云惨然道， 哼，都到了这个地步，我还有什么活路？ 莫非二婶以为现在的境地就是最糟了吗？二婶向来聪明，怎么会如此糊涂？ 你想说什么？ 沈婉云沉下脸来，简单，如今院子里万姨娘将二叔哄得欢欢喜喜，二婶就没想过，若是万姨娘给二叔生了个儿子，七弟又该如何自处呢？沈婉云身子一僵，二叔看中万姨娘还是二婶，二婶也心知肚明，因此二叔会看中万姨娘生的儿子还是看中七弟，想来也是显而易见的。若是有朝一日万姨娘被抬为平妻，这二房可就有了两位嫡子，可是这两位嫡子却不是同胞兄弟，你猜他们会不会骨肉相残？任婉云听得心惊肉跳，那一位有万姨娘护着，七弟有二婶护着，可是二婶那时候你还能如同从前一般在二房中说得上话吗？沈妙的话字字戳心，沈婉云忍不住反驳道， 那个贱人从前就没有生下儿子，以后更不可能生下儿子。 二婶果然聪明，这 便是我要说的了。难道二婶认为二叔日后除了万姨娘就不会有别的女人了吗？沈庙这么坦荡地讨论长辈的男女之事，从容镇定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沈婉云被沈庙说得一愣，对呀，沈贵是什么德行他比谁都清楚，沈贵怎么会只有一个女人呢？他尚且是主母的时候，沈贵都一房一房地往家里抬妻妾，要不是他给那些狐妹子喂了绝子药，只怕现在二房都人满为患了。你看，防得了一时，防不了一世，防得了一个万姨娘，还会有别的姨娘。世上能生孩子的女人数不胜数，想要进二房门的女人也是数不胜数。除非二婶还能像以前一样把控内院，给二叔的每个女人喂绝子汤，可是现在的二婶还能有那个能力吗？便是有，当年的万姨娘也还是生了三姐姐，日后会不会再有一个万姨娘呢？任婉云的面上显出一点慌乱来，沈庙的话字字句句都往他的软肋插刀，他能依仗的无非就是生下儿子，若是这点都没有，日后该怎么办呢？二婶，你难道想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操持的家，府里的银子，最后不是被二哥得到，不是被七弟得到，而是被其他女人的儿子得到吗？二哥精彩绝艳，明明二房的一切都该是他的，现在却被人登堂入室，为他人做嫁衣裳，你甘心吗？沈婉云盯着沈庙， 你想说什么？ 我给你一条活路。沈庙微微一笑，从袖中摸出一包东西来，放到沈婉云的手中。绝子药，男人用的。沈庙轻轻地说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